的心情，不会忘记自看 LV。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这是来自他们2005年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这张专辑呢叫做知足，本来打算出三首新歌，结果一口气呢五个人写出了六首新歌，而这首恋爱 ING 就是六首新歌之一。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张惠妹当年也许明天专辑当中的一首翻唱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纳鲁湾情歌》，原唱呢是台湾地区以原住民的身份推出唱片的第一人，叫万沙浪，而万沙浪呢也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当中演唱过这首《纳鲁湾情歌》。

北京青年报消息，26号下午，丰台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意见发布。2017年9月1号起，丰台逐步实行购置二手房的房主子女通过多校划片派位方式入学。根据丰台区的入学意见，该区幼升小阶段符合学校单校划片入学条件，但未选择单校划片入学的儿童，可选择多校划片派位入学。此外，未确定单一对应学校，尤其是集体户口按户籍地入学的儿童，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其他非本市户籍儿童，按照已经规定的小学入学片区上网填报志愿，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是著名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同名的主题歌，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邝美云翻唱的普通话的版本。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1990年黄安的《亲爱的南方妹妹》当中的一首歌《东南西北风》，这是许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卓依婷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像风，其实就像一个梦，梦醒无影又无踪，总是看了不能忘，总是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你痴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什么秘密。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我的心儿碰呀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